唱首歌歌把你留，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歌中有你的温柔。 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多山沟。 你莫走， 我不走， 渡过舟， 拉过钩。 你莫走， 我不走， 千座碑， 抵挡头。 山沟，你莫走。